你看过了许多， 靠着轻柔的旋律，将人们稀奇的记忆慢慢印满心间，浪漫而又充满着温馨的片段，如一张张光盘，一旦精心的读取，就会清晰的显现。带上耳朵去旅行，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每一座城，每一首歌都有它独有的味道。欢迎你在中电之后继续来锁定收听品飞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酸北，在节目一开始你要告诉你消息，现在只要拿起手中的手机，下载一个软件叫青天份，找到北京区，选择品飞零三三，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品飞零三三，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然后呢加关注参与活动，就将有很多礼品要送给你。 尖叫划破每张黑夜，香水透露你的方位，香味消失在那河边，誓言流星越听越远，梦中念我跳过这命运，转身我来到梦里的姐姐，好心看一眼，那些最绚丽之色，心念的字是我的世界，我爱谁也不爱谁，那是爱情爱来的甜点，我每天无间提供全程焦点，把你定格在爱情梦里，我每天无间喜欢难免最贵，爱得不知不觉却也无法兑现，尖叫划破每张黑夜，香水透露你的方位，香味消失在那河边，誓言流星越听越远，梦中念我走过山的远，转身我来到美丽的街间，好心看一眼，那些最绚丽之色，鲜艳的字是我的世界，我爱谁也不爱谁，那是爱情爱来的甜点，我每天无间移动全程焦点，把你定格在爱情梦里，我每天无间喜欢难免最贵，爱得不知不觉却永远无法兑现， 爱情是天降的恩惠，甜蜜的爱先要甜，爱情又是天降的天使脸，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二，农历4月21。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4度。廊坊明天晴，最高气温34度；首都北京明天晴，最高气温33度；近邻天津明天晴，最高气温35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明天是周三，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怪怪的味道是我们非常接受不了的，比如说厨房有异味该怎么办呢？做好饭菜之后，厨房里的各种味道都会比较浓，可以这样，在锅里面放少许的食醋，加热蒸发，然后异味就能消除了。还有卧室里面的空气比较污浊的时候，味道很难闻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可以在灯泡上滴几滴香水或者花露水、风油精，预热后散发出阵阵的清香，屋里也就没有怪味了。这两种怪怪的味道在遇到的时候可以用这样的方法解决一下了。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和波士骐达3725888。 梅赛问题，梅赛生活，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看着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城市蓝调，好音乐陪伴一生。 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生活当中可能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些经历，比如说生活里遇到了困难，你可能就会抱怨说苦，工作遇到了挫折你就退缩了说难，总是怨天尤人，整日的唉声叹气，羡慕别人的成就，悲观自己的路。其实人生不如意可以慢慢来，因为经验需要积累，生活不开心也不要着急，生活本来就是一个大杂烩，别人今天的成功是他的过去所成就的，你今天虽然不如意，但是如果你只要还年轻的话，你就是有未来的，不是吗？ 蓝色天空看不懂，遗忘了彩虹，其实拥挤像喧闹的蜜蜂，有谁特别留意我的面容？不管世界多精彩，都看成黑白，没有什么很信赖，没有什么特别爱，不问声音的由来，我身边跟着我想你的你，与我跳舞摇摆不停，我世界寂寞的风平浪静，从来看不到美丽风景，我的黑我的白变成最灿烂的伟大，才明白天涯我等待一个人到来，变成我唯一色彩。

其实生活有进有退，输了什么也不能够输了心情，心情好什么都好，心情不好一切都乱了。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不要因为世界虚伪你也变得虚伪，别让自己活得太累，应该学着想开看淡，学着深藏，而且适时的放松自己，寻找宣泄，给疲惫的心灵解解压，给自己给时间一点时间，一切都会过去的，不是吗？这里是品飞1033城市声空最美的声音，正在这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曾北，我们下小时再会。 好酒已散场，关门声还在回荡，感情的迷惘多半狰狞的模样，一个人得累积多少疤，需要痛苦几次去挣扎，该选深情原谅或不妥协不虚假，幸福才会到达，不承认还有伤让我倔强，管我爱我也偷溜刀枪，不敢为痴情变得疯狂，当信任摇晃慌乱逃离现场，不承认还有伤给我荒凉，太悲观所以就太设防，不轻易温柔伪装坚强，疲惫的渴望戒掉胡思乱想，疯狂

是真的爱你。

知道广播前的你此时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今天第二个小时和你一起伴随性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一般发工资之后你第一件事儿会做什么。你可以在微信里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就可以参与互动，所以说发了工资之后第一件事儿你会做什么。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突然间发现自己一生生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无法抉择，没有后悔为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让爱变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非非无法抉择，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

爱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谁又在乎你的梦，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谁为你感动，只是女人容易一往情深，总是为情所困，终于越陷越深，可是女人爱是她的灵魂，她可以奉献一生为她所爱的人，容易一往情深，总是为情所困，终于越陷越深，可是女人爱是她的灵魂，她可以奉献一生为她所爱的人，可是女人爱是她的灵魂，她可以奉献一生为她所爱的人。 先聊到这个话题，所以说发了工资之后你第一件事会做什么，这时候看到 Flight 说大吃的是不是一个女生朋友，好像女生比较喜欢吃，比较喜欢买衣服跟鞋子哈。而且有这个话怎么说来着，说女人呢总觉得自己的鞋柜和衣柜里面会缺一双漂亮的高跟鞋和一套漂亮的衣服，对不对？ 是小春只有把我写进经过，那份爱是生活热，你可以有做出选择，空前绝后，明知道就别错过，造化在每一个角落，虚实交换角色，就当作错过，你就很独特，如何大决定你够不够资格，如何我觉得你独一无二，如何大证明我们情投意合，就凭我绝对是独一无二，有一根在眼前闪动，闪动你立刻选择我，曾经过那份爱是生活热，你可以做出选择，空前绝后，明知道就别错过，造化在每一个角落，虚实交换角色，就当作错过，你就很独特，如何大决定你够不够资格，如何我决定你独一无二，如何大证明我们情投意合，就凭我绝对是独一无二，